满汉楼里到处云集，放眼中国像森林，算计我辈精英囚禁，若被庖丁无人可比。 天的风里，你是一段旋律，唱出了树叶的秘密。夏日旋律，用一首歌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 夏日旋律，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首先在这一时刻要欢迎各位邀请到你的爱人一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同时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直接告诉我爱情大冒险，打上你们的夫妻二人的微信名字来确认甜蜜关系就好了。稍后在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将会跟各位分享一下今天的一个爱情大冒险的互动问题。比较于前几天的问题，今天有所不同，今天这个问题可能想要两个人一起答的同样一模一样非常的困难，但是你不妨可以待会儿我们先抛一个关子来聊一下，如果说当这个情况出现的时候，你可以了解一下你的爱人会怎么做呢？下面我们要送出的这份祝福是来自 Hannah Banana 在上节目前给我的留言，他说今天是有一个人的生日，想送给他一段莎士比亚十四长诗里面的第34首，一大段英文，简短下来就是你在永夜也会变成晴日。点播一首《白芍花开》，来自张碧晨的这首歌，在此刻2018年的8月10号，通过你的故事我的歌节目直播送给张子君，祝你生日快乐。在12:08，这段生日祝福来自 Hannah Banana 为你送出的。 前那年白芍花开，我们牵着手走在白色花海，那时天空那么蓝，时间那么慢，记忆中的味道那么甜。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我们公布一下今天的爱情大冒险的互动问题，非常的简单，你也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啊，一起来在此刻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告诉我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周五爱情大冒险互动问题是，如果另一半突然失去了联系，你会怎么做呢？这个有人说立马下楼啊，去广场舞这个广场上找他。好吧，今天的这样的互动问题，爱情大冒险，如果说另一半突然失去了联系，那么你下意识会怎么做？来看一看你们两个人发来的答案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做法会有怎么样的区别呢？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留言栏直接告诉我就可以了。今天我们接下来要送出的这首歌在12点的15分是来自波谷，他说想点播江美琪的一首非常唯美的翻唱，他一定很爱你，送给此刻正在收听的一位小学同学丽丽。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你越走越近，有两个声音我措手不及，只得愣在那里。我应该在这里，不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这样一来我也比较容易死心，给我离开的勇气。 女士在公众平台上分别留言，但是出奇的默契啊，雨香说会在一个固定的场所，一个咖啡馆来等他，等自己的另一半来联系自己。圆圆 Cherry 也说了非常简单，就是坐等啊，等他联系我就好了，这是两位女士的答案。那么在此刻我们同时还要送出了一首歌曲北纬40度，他说 马上就要去上海一段时间了，很久都没有办法陪在李姑娘的身边，想点播一首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也希望通过节目对她说我会尽快的回来的。12:18，多远都要在一起，北纬40度的电波。 想听你听过的音乐，想看你看过的小说，我想收集每一刻，我想看到你眼里的世界，想到你到过的地方和你曾度过的时光，不想错过每一刻，希望我一直在你身旁。未来何从何去，你快乐我也就没关系，对你熟悉，你爱最后我却更爱你，我能习惯远距离，爱总是身不由己，宁愿换个方式假装还能遥远爱着你，还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你一起 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在接下来我们要送出的这段音乐祝福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归去来兮，刚刚给我留言，他说昨天呢给在四川徒步的女儿回了一条信息，信息里面是这么说的，我们走了很远，不是为了去看风景，而是去会一会天地尽头的自己。今天是女儿重装徒步第四天，每天凌晨5点出发，要完成20到30公里的徒步活动。昨天晚上发信息说今天是最艰难的一天了，山路崎岖，海拔高度会超过5000米，温度呢也会在0度以下，雪山就在眼前，而且手机也没有信号。但是幸运的是这几天天气比较晴朗，只有在第二天露营的时候夜里下了一会儿雨。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中午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各位，我是思萌。那么从本周开始呢，你的故事我的歌七夕节特别征集浪漫情侣或者是夫妻都可以。如果说你准备在8月17号这一天给你的爱人一份别出心裁的惊喜，请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报名参与，你的姓名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而且一定要写下你们真实的爱情经历。那具体这个惊喜要怎么给呢？在8月17号这一天七夕节，我会乘坐凹凸租车提供的浪漫专属车辆，一辆拉风的玛莎拉蒂，来带上你，为你策划一场难忘的纪念日。同时呢，我还会赠送一份价值5000元的黄金饰品送给你们。本次活动大奖由中国黄金真如金提供的价值5000元的晚星耳钉一对。中国黄金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也要感谢中国私家车共享领导品牌凹凸租车为本次活动提供用车支持。 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玩法，暖心互动，每天中午12点锁定收听哦。 截止到目前呢，已经有6对情侣报名了，所以也是欢迎各位抓紧时间，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这样的话报名之后在8月17号这天可以把你的惊喜一并的送达出去。今天下半时段的开场曲是来自最好的时光在路上点播的这一首 Traveling Light， 当你身心疲惫时放下包袱轻装前行。 接下来我们要再来念念在公众平台上有朋友来点歌，比如说欢迎你好阳光，还有 Sunny， 他说想点播王力宏的需要人陪，这可能是电影《西红柿首富》里面最感动的部分了，特别是王力宏突然出现的时候，感觉童年的记忆一下子都回来了。我跟你的感觉是一样的，而且那时候我特别纳闷，为什么当时这首歌没有火起来，一直到这部电影出现的时候才火起来。那时候真的非常非常喜欢《需要人陪》这首歌曲。同时我们在此刻要送出的一份祝福是来自连瑞牧远在路上2018，因为我们的节目是周一到周五，而周日的时候呢，这是他老爸60岁大寿的日子，所以今天也想在节目当中点播王铮亮的这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送给老爸，祝老爸健康快乐长寿，也想对老爸说我爱您，您是我永远的榜样，我也会加油的，让您少操心，让您好好的度过之后幸福的日子，生日快乐，老爸。 门前老树长新芽，院里枯木又开花，半生存了好多花，曾经慢慢头白发，记忆中小脚丫，肉嘟嘟的小嘴巴，一生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 盼望着读一封信，体会文字之间的情感，而声音更是如此。有声来信，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 下半时段每周五的有声来信环节，我们先来听到的这段音频是来自唐无心的声音。 我想点一首漂洋过海来送你给我女朋友，虽然我们两个都在北京，但其实中间的距离还是挺远的，每一次去找他呢都要一个多小时， 但是还是每天都很想去见他。有的时候吧，虽说一周只能见一次或者两次，但还是很想他，所以说今天想点一首歌送给他。 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把抹去。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气，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 见不到你的每分每秒都可以称之为是异地恋，都可以称之为要漂洋过海来看你。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接下来的这封有声来信是来自一位朋友，他要点播一首歌送给自己的一个哥们儿。他的哥们儿最近创业遇到了一些困难。 你好，我这边想点一首刘欢的《少年壮志不言愁》送给我曾经的同事，他呢最近头发又少了，看起来很惆怅，口头禅呢也是没意义，希望他可以振作起来。虽然说创业有艰辛，但是他希望还是可以面对这一次困难，走向成功，大不了从头再来嘛。 时间陪伴他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公众平台上的 SX 他说，今天是我和朋友认识的第十年，阴差阳错的最后也没有在一起，反而呢一直做朋友，坚持了十年的友谊。有一天那个男生说，当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心跳加速，持续至今，错过你是我的遗憾，等到下一个十年请你继续关照。那一刻潸然泪下。今天想在节目当中点播这首歌，来自信乐团的天高地厚，让我们的友谊仍在，青春不死。在12点的51分临近到节目的尾声时刻，我希望把这样的音乐祝福送给我的这位好朋友，希望我们能够一直作为非常要好的朋友相伴而行。 你累了没有？可否伸出双手想拥抱，怎能握着拳头？我们还有很多梦没做，还有很多明天要走，要让世界听见我们的歌。准备好没有？时间不再回头，想要飞不必任何理由，不管世界尽头多寂寞，你的身边一定有我。我们说过不管天高地，伸出双手想拥抱，怎能握着拳头？我们还有很多梦没做，